这个赠送客的情趣跟这个减肥啊，那像上次呢讲的这个肾脏啊、心脏还有肝脏啊，那我们今天讲一讲这个肺脏跟脾脏的情志。那我在想啊，其实当我们在讲情志的时候，其实给我们的感觉会觉得情志这个领域是比较抽象的。所以我上一堂课在说情志的时候，也一直蛮心虚的，会跟同学讲说我们现在在讲这些事情都不见得能够说是绝对，但是呢在这个感觉上很虚无缥缈啊、很暧昧不绝对的这个情志的世界里面呢，却又让我觉得要在这个情志的领域看到人的这个内脏的这个五行的深刻啊，所谓的什么脏啊，比如说什么木克土啦，什么土克水啊，这些东西啊，反而是从情志的角度让人特别容易观察得到。比如说我们的生理来讲，中医生理学啊，我们说金克木，对不对？那就是人的肺脏会制衡人的肝脏啦，所以一个人啊肝脏的机能有一些异常的变化，可能要靠肺脏来调节它。那或者说如果照一般的五行的这个中医理论会说如果肺是克肝的嘛，所以肺阳虚了之后呢也会变成肝阳虚啊，就是肺的病会传到肝。可是我们在病理学的角度虽然常常的这样子讲，可是临床在把脉看诊它的实用性到底有多少呢？其实不太多啊。我们在看诊的时候要看到肺克肝的这个状况，虽然理论一直在那里，可是呢却不容易密集的被观察到。可是相反的来讲，从情志的角度来看肺克肝啊，倒是清楚的不得了。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肝的气是勾芒之气，那勾芒之气就好像把水跟火交融在一起的气。如果想到这个肝的这个五行的属性，这个木啊，那它的属性是什么？是酸味，对不对？我们听到酸味都会觉得好像把什么东西搅在一起，因为我们一吃酸梅嘴巴就会搅在一起啊。但是这样的一种听起来很荒谬的这种象征符号啊，却十分的有意义。怎么讲呢？就像是当一个人啊阴跟阳要脱开的时候啊，我们就是靠这个酸味药在维系着它的。比如说当一个人虚脱的时候，有一味药是只有酸味没有其他味道的，叫做山茱萸。那大量的山茱萸煮水呢，就可以把你这个好像要离开身体的这个灵魂再把它粘回来啊。那这样子就虚脱就是靠它这个酸味的粘性。那或者说我们的六经辩证里面的厥阴病，那厥阴病的特征就是阴阳离厥。那你要治厥阴病的时候，它最主要的一味药是乌梅，那乌梅也是靠它的酸味能够把你的阴跟阳重新粘合起来。所以这是一个肝的属性。但是人体如果只有这个肝的属性，这个风木的属性的话，那人体岂不是什么东西都交缠在一团了？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有这种把东西旋转而扭在一起的力量的话，那我们人体的经络岂不是就要像这个百叶窗的那个拉线，三条线五条线然后都被绞成一团，那我们的人体经络还能够维持这样子清楚的一条一条的走法吗？是不是都揪到一起去了？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呢一定还有一种力量是克制的，克制这个肝木的。那克制勾芒之气的这个力量就是黄帝内经里面说的啊，秋天的气叫做荣平。这个荣平啊也就是人的肺气啊，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精的属性。 中医啊，在理解这个肺属金，这个五行的金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它的象征符号而产生某一种误导。因为呢，我们的随着我们人类的这个历史跟文明的演变啊，想到金就想到凶器，想到凶器就想到杀人，所以就会觉得金器就是肃杀之器。当然你也不能说不是，但是因为我们想到金就会想到这种兵器类的东西啊，有的时候会被这个象征符号把我们对这个五行的意涵拉得有一点偏掉了。那当然我不能说肺金之气没有肃杀之气，但是呢，你想想看，我们人体的肺在杀什么东西啊？好像也没有那么凶猛。所以要回到一个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对秋天的论点，或者是回到一个五行属性的金，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金就是一把菜刀，而是要想象金属它到底有什么特质。比如说水的颜色，我们说是五行属性是黑，对不对？它好像什么能量都能够，因为黑能够把光都吸进来，对不对？所以它好像是把什么东西都吸进来的感觉。那火的属性是红色，那红色最带给人一种好像很温暖的感觉。那金的属性是白色，那白色就是什么光线打到它上面都被弹出来，对不对？就像一面金属，它光线都会被反射出来。那如果在政治上面的专业术语称之为不沾锅啊。那这个金的这个属性呢，它的这个荣平之气就好像是人体的气啊，有的时候会有某一种气跟另外一种气在你身体里面打架纠结在一起。那我们中国的本草学家论到金的时候呢，就会说这个荣平之气啊，就好像平常夏天春天啊，食物充沛营养丰富体力旺盛的时候呢，森林里面的山猪跟狗熊呢动不动就打一架，可是到了秋天的时候要准备收集粮食过冬了，所以大家都回家整理床铺不再打架了，于是这两个打架的东西就被拆开了。那如果让阴跟阳纠结在一起的力量叫做木气风气的话，那能够把它拆开的力量就是金气啊。那所以在五行的属性，我们说金克木，就是当木的性质是这样的时候，金刚好可以中和这个木所造成的一种能量状态。那这种把什么跟什么分开的药效，我们在所谓的属于金这个属性的药啊，就常常会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像辛味药，我们说金的味道是辛辣的，对不对？那辛味药呢，吃下去往往都能够让身体什么跟什么分开。比如说吃了半夏，你的痰就从身体里面离开了；吃了麻黄，你的寒气就被逼出来了；吃了细辛，你的身体液体里面的寒气就被它切开了。就这类辛味药多多少少都带有把什么跟什么分开的属性。而在人体呢，金所象征的这个东西呢是人的肺，对不对？那人的肺是呼吸器官，人的皮肤跟肺是一体的，因为皮肤也是要呼吸的呀啊！如果我们把皮肤用油漆涂起来的话，人也会闷死的。而肺或者是皮肤，它在我们人体也扮演着一个什么，扮演着一种界面，就是好像把我们身体跟外界区分开来，好像是一个界面一样啊。那这样的一种金的属性呢，它在人的个性上面呢就称之为一个人的魄力。我们上次说肝的这个魂力啊，肝藏魂，这个魂力是让你能够好好的有效率的把力量把能量投注到这个世界去做出一个成果。那魂跟魄的最基本的定义呢，我说最基本就是最大公约数的正确，我上堂课有讲，就是魂跟魄各种不同的学派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个说法是各个学派都一样的，就是会离开你的身体出来去做一些事的能量称之为魂，你的精神能量丢出来做事的叫做魂。所以你看哦，跟肝脏相关的东西，比如说肝的相通的什么，人的眼睛，眼的人的手指甲，像眼睛是人好像最会主动看出去的一个器官，那人的手指甲在人的手指最末梢，对不对？如果你读过厥阴的 病的这个论证的话，或者是肝这个气的调性，你就会觉得说它果然要变成人的手指甲，因为它最往外跑。那相对来讲呢，这个金的荣平之气啊，虽然它是代表着秋天，但是并不完全是我们说的肃杀之气。那我们说肺啊主肃降，而这个肃降其实也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定义上的偏差。因为我们仔细来看这个魄力跟荣平之气，就会觉得它不只是降。因为如果你硬要说肝属生，肺属降，其实这是一个在五行定义上面有一点不合的说法。就是说就是它的调性啊，如果我们要讲魄力的话，那我们说魄力这个东西，我们在肺跟肝的属性的相对上面最容易看到。就像一个人如果他纠缠在他的魂的能量里面，就是要跟这个外面的世界有所互动的话，他多少会跟这个外面的世界有一些摩擦，有一些纠结，有一些执着，有一些看不开。那如果我们让我们的肝的这个魂的力量走到一直在发动这一边的属性的话，人跟这个世界会好像关系太复杂了。那相反来讲，肺的魄力呢，就是让人看得开的力量啊，这是它正面的。因为基本定义会离开你身体的能量叫做魂，留在身体里面不被动到的力量叫做魄。所以魄很强的人，在中国的传统和日本的传统称之为什么，就这个人死后会变成鬼熊啊，就活着叫英雄，死了叫鬼熊。就这种人如果死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不甘心的话，他变得鬼是最厉害的，可以让你死全家那种鬼。那这是中国人认为魄留在身体里面，在你死后会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可以用啊。那这样的一种魄力，就会它的这个魄，我们人的魄呢凝聚在身体里面，它好像就督促着你说，哎呀，这个世界等你死了就要跟他说再见了，你何必要那么执着呢？所以很多得失啊就不会那么计较，就会比较看得开。那我自己啊常常是会觉得我是一个在情志上面啊肺脏常常会欺负肝脏的人。怎么讲呢？就是一般的人好像都是很容易动到魂的力量。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我要看到魄力很够的人比较少一点。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啊常常会在选择的时候会不知不觉选边站的时候选在魄的这一边，而不选在魂的这一边。那后来学了五运六气啊，就看到说，哦，我是在精气特别旺盛的那一年的精气特别旺盛的那个月出生的，所以好像我的身上会比较呈现出这个魄的力量比魂的力量大的这种状况。那你说人的魂的力量会对这个世界花一些力气做一些努力嘛？啊，那我就觉得以最近来讲的话啊，比如说我的外婆啊叫我剪头发我也不剪，叫我刮胡子也不刮，叫我早睡我也不睡。然后呢半夜呢常常因为 我跑出去租书店看漫画，打电话又找不到我，就弄得他很担心。然后我不听他的话，他就又很生气，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呀、啊、就是跟你讲平常对你这么好啊，叫你这样你都不这样都不听话，我很生气。而且呢你又从来都不会让我放心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不顾前后的，让大人担心。所以你要不要听外婆的话，让外婆不要那么生气，不要那么担心了。那我就说，一般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如果他是动到魂这边的力量，他就会说，外婆不要气了啊，我跟你讲我其实没有问题的，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解释一大堆，对不对？这是魂的这边的力量。那我在那种时候就会说，外婆啊，大家都说老人家要培养兴趣啊，那我看到呢你的兴趣就是为我担心跟为我生气，那我来帮你培养兴趣啊，我多多让你担心生气啊，帮助你培养兴趣。那我外婆就说，你这孩子真孝顺啊。就是会很自然的选择到这一边。当然同学会觉得我这样讲很变态啊，但是我觉得你就算劝人家担心，拼命劝人家还是照样担心，对不对？那大家省点力不好吗？哦，就是会有这样的选择。那 或者是有一个朋友啊打电话，我想他是来寻求安慰的，就打电话一接，我一接电话就哭啊，因为他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他的疏忽捅了一连串的篓子，他就说我老板觉得我很烂，我也觉得我很烂，怎么办，我现在一点自我价值都没有了。然后他这样哭，我就听了之后跟他讲说，你的老板觉得你很烂，那你也觉得你很烂，那我对于你们两位的意见是完全同意的。他就挂我电话了。那这对我来讲就是何必花力气在这种事情上，就是当然我不认为这叫做健康，只是说人的能量偏到这一边的时候会这样子啊。那像我从前有一次被分手啊，人家跟我讲，对方跟我讲说，你的话都喜欢忙学校的事情，忙研究室的事情，忙社团的事情，都没有把时间留给我，所以我觉得我要的不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要跟你做普通朋友就好。那我听了以后就会跟他讲说，啊，我很喜欢你啊，我现在还是很喜欢你的，所以你做的决定我都喜欢啊，就这样。那对方就觉得哦，好，那就，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跟人家凹的哦，就是我的力量会偏到这边来。当然，当你的力量偏到这边来啊，做的过头了，我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我是有一种危险性的，就是我在有些事情上面很差劲，比如说，比如说骑机车在路上，看到路边有人摔倒，我就会等着别人去扶他，我就不太理哦，就是很冷。那这样的冷，他会走到一个很不好的方向呢，就是他觉得别人跟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物，他会觉得当我有难，当我有困难的时候，别人都是帮不到我的，所以当他不能够向外寻求别人的同情跟帮助的时候，他就只能闷在那边觉得自己可怜，那这种自怜自爱的情绪就会变成悲伤的情志啊。所以这种当一个人活在孤独感之中，然后对很多事情都是很无力的时候，有一种无力感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很有无力感的人，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懒得努力，觉得努力也没用，就是对我都比较偏到这一边。那这样的情志作用在肺称之为悲伤，作用在大肠啊就称之为这个无奈。所以呢，我们上次教的这个大村圈啊，如果你摸一摸你的大肠经，然后呢大村圈会松掉很多的话，就代表说这个人他是活在无奈之中。那无奈伤到大肠的人，他可能就会可能就会这个容易便秘或怎么样，但是也有很多人无奈一辈子也没有便秘啊，所以这也不能说绝对。那如果是大拇指的这个内侧这边啊，摸一摸大圈圈会松的话，那就是你的悲伤啊伤了你的肺经。那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成正比的现象，就比如说感情很好的夫妻，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外一方会不会就比较容易得肺癌呢？这当然这也是一个我们不确定的，但是中国人的传统会有这样的一种方向感，就比如说像林黛玉得什么病啊，就是得肺病嘛，对不对？因为她看到一朵花死都要掉眼泪啊，所以悲伤伤肺啊，所以叫得肺病。那中国人每人都要得肺病，因为其他的情志看起来都写小说一点都不美啊，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吧。那像我们的五行的能量，像肝克脾啊，就是木克土。如果有些很多人他拉肚子啊，就是因为他心情很紧张啊，那这种压力很大，那肝阳虚克成脾阳虚，然后就变成动不动就拉肚子。那这种木克土造成的这种拉肚子，好像后来啊西医医也医不好，但是呢帮他造了一个病名叫做什么大肠造疾症啊，就是莫名其妙这个人就会容易腹泻一下，那这个很可能是他的这个肝陈脾造成的，就是肝的情志。那所以呢，我想如果我们要让自己的肺好起来，那就是对什么事情要看得开。所谓有魄力的人，就是做事情啊不是那么计较得失，他就能够不顾虑很多有的没有的，然后就好好的去进行一件事情。那像没有魄力的人就会觉得，哦，我做事情这个人会不高兴，那我不要做了，那个人会怎么样，就是好像做什么事都怕伤到全世界一样啊。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够狠啊，就没有魄力。那 那像我们中国人呢，对魄力其实是有相当高的评价的。像我们这个肺属金，金的气息是什么？是秋天的气息嘛，对不对？像我们中国人很多形容啊，形容人的这个很帅的字眼啊，好像都跟秋天的气息有关。比如说庄子逍遥游篇说，列子御风而行，凛然善也啊，就是列子能够在空气上面走路啊，就是非常的帅啊。他那个帅用凛然，那凛就是凉飕飕的样子嘛。那或者说我们说一个人很潇洒，潇洒也是秋天的气息，也是凉飕飕的样子啊，就是会用这一类的字来形容一个人很帅。那外国人也会说这个人很酷，对不对？那也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里面的秋天的气息。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操练自己的肝脏啊，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想不开放不开，跟人家纠缠不清，情绪上纠结的时候，那大家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动用一下我们的魄力呀， 就是能够放手就要放手啊，那不要把魄力用到过头变成悲伤，这样就好了。那我是觉得魄力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啊，当然在我身上是有点用过头了啦。那这个，那我们说情志啊，它的五行深刻其实往往是比我们病理上的五行深刻还要清楚的，因为情志它的状况是更属于能量的。那我们说的这个一般中医师啊，他们所相信的中医的情志深刻，乃至于内经里面的情志深刻，都是一个负面领域的情志深刻。那我觉得这样的深刻啊，没什么营养。比如说我们说大喜伤心，对不对？那什么情志是可以水克火克制这个气啊？就是恐。所以呢，中医的那种民间老故事就会说，比如说某个人呢忽然中了什么举人还是彩券中头奖啊，然后就大喜乃至于发狂。那这个要怎么治他呢？就赶快把他最害怕的人，就是他家的河东狮请来吼一吼，他一看到他老婆就吓得恢复正常了。所以呢，这个水克火啊，这恐克喜，就是这样子讲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生活这样子就未免太等而下之了。我会觉得在情志的深刻其实可以做得更漂亮一点。比如说我们说心的这个最重要的能量，这个神的力量，是一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对不对？那肾脏的能量是志气。那我也说一个爱惜自己心的心力的人是不允许自己高兴的啊，因为高兴会损伤一个人的心力。活在高兴中的人到最后都变得有点笨笨的，就是人会变得好像心力变得很浅薄。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是一个，我们说到水克火，不如说人的志气可以维护到心力。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其实是不太能够高兴的。那比如说呢，一个有志气的人，他一定是做什么事情都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的极限，在赢过自己，在进步的人。那一个在进步的人其实并不容易高兴的。就像我从前有一次啊，跟我的从前教我中医的老师，就是好几年没有见了，然后见面的时候就跟那老师说啊，最近这几年呢，在家里面开读书会啊，读英文啊，读日文啊，然后就学了很多东西啊，等等等等。那我老师看我这么高兴啊，就说其实啊，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在进步的人，是不会有这个高兴的感觉才对的。因为当你不断在进步的时候啊，你每天看昨天的自己都觉得很愚蠢，所以你也会同时觉得明天的你看今天的自己也很愚蠢，所以就没有什么好高兴的了。那听了老师这样讲，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以后的话，对自己的进步就没有什么高兴了啊。那当然之后就更容易进步了，这样子。所以 当我们真的能够活在志气之中的时候，心也比较不容易动到这个高兴的情志啊。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水克火可以做得更正面一点，不一定说什么我高兴的时候，我高兴的时候要拿个可怕的东西来吓我，这样可以克制我的高兴啊。那这样子就听起来太等而下之了。那说到这个深刻呢，比如说还有一些相生的啊，比如说火生土。那不过说到火生土呢，我们就要先来讲一讲这个土脏的功用。那我们人体这个属土的是脾脏嘛啊，那脾脏里面藏的是什么呀？是意啊。那也有一种说法是脾藏志。那伤脾的东西是什么？是思啊。那这个人啊比动物是有智慧的多啊。当然人的智慧不见得是健康的，但的确是比较高级的。怎么讲呢？就是人有一件事情是动物没有的，就是你看你家的小猫小狗啊，是不太能够藏住心事的，就它心情不好就闹别扭给你看啊，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闷在那边让你不能发现的。可是人具有一个能力，就是他可以闷在那边想很多邪恶的事，然后表面上还跟你笑眯眯的，就他可以有一个内容叫做思考，而这个思考可以不显露于行为的。哦，那这是人的意这个东西，也是智这个东西。那《黄帝内经》里面，哦，不能说《黄帝内经》，因为那句话是出自于杨上善编的《太素》，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版本《黄帝内经》啊，脾胃就一起说是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就是脾跟胃都是用来消化的。但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黄帝内经》《太素》里面就写说，脾为健益之官，知州出焉啊。那脾是干什么的？就是脾它的这个情志，这人为什么需要思考啊？因为我们人具有比较高度的智能，会形成一些社会规范跟一些人伦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人还像动物一样完全依照本能行事的话，那我们人类的文明会遭到破坏。就比如说生气了赶快就把对方杀死哦，不管对方是你老妈还老爸，那这样子好像不太行。所以他需人的这个思考，因为我们的活动的方式越来越趋于复杂化，所以人类需要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就称之为思啊。这个缓冲这意啊，就是就好像说我气得想要揍他，但是我要想一想，这是办公室，他是我老板，揍了之后对谁都没有好处，那回家打枕头好了，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可以向你提出建议的机会，然后让你想得比较周详一点啊，这是土的力量。而土的这种特质，以五行来讲的话呢，土气呢就是其他四行之气的混合。像土呢，在如果用五行的象征物来讲，泥土是什么呀？就是它有一些矿物质的碎渣渣，对不对？是金。有一些木头的碎渣渣，那是木。然后有一些水分，而且它有一些温度，是火。因为如果没有温度的话，那土变成天寒地冻的，也不能种东西。但这是文学上选择土的这个象征意涵，所以就其他四行都有一点。那所以中国人的五季，一年五季的第五季就是长夏季。那长夏季是出现在哪里啊？长夏季就是出现在季节与季节的交接的地方的十八天，也就是加起来是四个长夏季，一共72天，就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这些那十八天都是长夏季。那等于是五个季节，每个季节72天，那加起来360天，这是中国的五季。那长夏季也就是从这个能量转换成那个能量的一个交界地带的地方叫做土。所以土在人体里把脉啊，脾胃的脉一定是正常的人一定是跳起来最温和、最没有特征、最缓和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调性的啊一个脏。那所以呢， 就是让各种因素都来一下，然后让你思虑的仔细一点。我们说的三思而后行啊，就是土藏的功用啊，也就是脾藏意、脾藏志的这个功用。但是呢，如果我们人活在思考之中，就会伤到脾了。我们会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人啊，为了有一天看到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子，然后就每天就怎么样想着说，哎呀，我要如何写一封情书给他啊？情书在心里面写了千万，已经写了千万遍了，草稿改了又改，可是都没有寄出去。然后呢，在幻想着，如果她是我女朋友的话，我要带她去哪里吃饭，要带她到哪里去看看日落啊？想的越想越多，那这时候她的身体表现会是什么？茶饭不思，对不对？就是他的脾胃的机能就会开始消失掉了啊！就当一个人沉迷于思想的时候，他的脾胃会受到伤害。那可能有人会说，那我想的是善良的内容啊，是发正念啊，那对不起，没什么意义啊，只要是想的都会伤脾胃啊，那正不正没什么关联的。如果是像我最近庄子课教到的那个议题，就是人的思想根本没什么意义啊，你能够把事情搞好才有意义。那脾的这个思想，我们要怎么样让它没有呢？那这个要让脾所主的思想没有，让我们的消化机能好起来啊，那它当然是有一些做法，这做法也有从低等到高等的做法。比如说我们人其实常常会闷头想事情，对不对？就是对于一件事情我在思考怎么做它，怎么计划，怎样怎样。那这些想事情，甚至是我觉得我们人除了想事情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担心，对不对？就是有一件事情，你觉得某个人好像在生你的气，明天会在公司遇到他，你会觉得他明天不知道会摆什么脸色，说什么尖酸刻薄的话来刺激你，然后就在心里面还没有被他刺激到以前，已经想了千百种不同的他刺激你的方法，在里面。